销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南转东风二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见阴，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升华 都升华一段情绪。 每一次分别 邂逅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 一段人生。 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每一次旅行都见 证。 您现在到2018年的5月15号11:32:59，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这个非常有灵魂唱腔的歌手啊，来自于一个非常小的国家。 哇哦，这个小到什么程度呢？ 小到世界 朝阳区的一半儿。 很小的一个地方啊，这个歌叫 Not So。哎呀，这还不够臭吗？ 不是这样的，对啊， 还不够臭吗？不到灵魂吗？啊，这是马耳他全国最年轻的选秀歌唱冠军。 哦， 听人家这歌声哦， 哇哦，真的是 世界级的啊！ 最年轻的选秀冠军到底有多年轻呢？8岁。 反正在就介于成人之间那个年纪 啊，你看啊，还是少年嘛， 非常成熟的演唱哈。其实从这个音乐的表达形式以及他的这个自信程度来说，我觉得马耳他虽然小，但是非常自信，非常敞开怀抱迎接世界人民的到来。 是的，我觉得马耳他是一个大家很向往但是又不是很了解的一个国家，它到底在哪里呢？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在马耳他学习工作过9个月的时间，现在呢又回到我们国内，一起来分享马耳他好地方的谁呢？叫做袁子秋，欢迎 子秋。 大家好，我是曾经在英孚马耳他校区游学9个月的子秋，目前在英孚教育海外部工作。 哎呦， 哇，好棒啊！ 你看，这是学习了，回来还有一份的工作。 对，我觉得这个学真的是学以致用的非常高效率的典型， 寓教于乐吧。 对对对。 马耳他待了9个月、 对， 嗯，应该处处都已经走到了，对不对？ 基本游遍了整个马耳他， 对，哇，游遍了整个马耳他，整个的细节呀、角落呀、别人不知道的地方呀，都去过了。 就是如果你是马耳他的代言人的话，就是我跟道道想要去马耳他，但是不了解呀、你会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给我们介绍，简短介绍一下马耳他在你印象当中的那个感觉？ 我觉得马耳他就像我的第二故乡， 还有远方的家系列。 第二故乡啊， 对，我 已经陷入到这种程度了， 感情现在已经我觉得很深。 哦， 有没有想过说，如果有一个机会让你选择你的远方的家，你会一辈子待在那儿呢？ 会吗？ 就定居在马耳他？嗯， 我倒愿意待在那儿 啊。真的吗？哇， 看来指数很高，不管是居住指数、幸福指数以及旅行指数、 是的，是的。哎，远方的家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哈，换个配音员吧。哎呀，好。十分钟的资讯之后，我们要听听我们的子秋到底他的第二故乡马耳他是如此吸引他的啊。 嗯， 休息十分钟哈、子秋啊，马上就回来啊。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首先要关注花城的一个事情。 哎， 广州我是待过的，不想回来。广州旅游抵完期将持续大概40天的时间。什么叫抵完期 的？抵完期呢？我们来看一下啊，2018广州春季交易会已于5月5日闭幕啦。 闭幕了啊。 对，记者了解到，广州至国内多个城市的往返机票价格也逐步的回落， 是， 尤其是往北京、上海、成都等热门商务城市的机票降幅是最为明显的。 怎么呢？ 部分更是低至40%左右， 拦腰折断。 对，同时呢，因春交会一度紧张的机票，酒店供应量也逐步呈现回稳的状态。那旅行社方面表示，从交易会结束至暑假之前，旅游产品卖价将全面进入波谷，整个抵完期将持续大约是40天，市民不妨抓紧时机出游啊，就是错峰、 这个、啊、 对，就是抵是相抵消的那个抵。 是的，文爽还表示说，从春交会结束至6月中旬的这个暑假开始之前，国内的航班、酒店等资源都会处于供应量充足、执行淡季价格的好状态啊，因此旅游产品卖价也会处于洼地。这大约有40天的时间将是一个抵完期，相比之前呢，有15%到35%不等的降幅，而且5、6月正值初夏，气候非常的宜人。国内也纷纷进入最佳旅游的季节，比如说西部的西藏、宁夏、银川等省份准备开启全年旅游季，北部的草原也开始迎来第一抹的新绿，拉开草原旅游的帷幕。南部地区的海南、广西、北海等地则因气温的上升，此时已经可以下海玩水，而引来了一大批这个尝鲜的客人哈。 对， 其实我们觉得，就春交会之后，全国各地不单单是广州市了，各大的酒店机票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啊。 哎，是的， 这是一个事实哈。 对，大家可以如果感兴趣的话，去关注一下就好了。 对，这广州除了有这个不错的这个房价和机票的价格，还有非常好吃的美食哦。 哎呀，这个美食真的是，哎呀，太让人向往了。 一顿早茶解百愁呢。 哎呀，好想再去吃一吃啊。 第二条，第10届北京有一个文化节开幕，什么？ 哎呀，这不是我最喜欢的花吗？ 说一说。 最喜欢的花卉之一，月季。 月季，北京变月季花海。 哇，月季花海不光是在隔离带啊，我们看看都在哪儿呢？ 一步更多的区域了。 是的， 对。 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获悉，第10届北京月季文化节于近日开幕了，我得去啊。今年全市各地分布有12处月季主题展区，近1000万株，对，2300多种月季是这个缤纷绽放啊，供市民游客去欣赏。 你激动了？ 我太激动了， 激动了。 我就想起隔离带那个，就是有一个七彩月季，哇，好棒！我不知道是怎么培植出来的。 一朵花7种颜色。 对对对，还有那种就是彩色的，它是黄色的内里，然后边儿是橘色的。哇，它是怎么长出来的呢？ 现在难道月季都不是一个颜色呈现了啊？ 啊，当然了，以前在我印象当中只有红地。 对呀、啊，就一个色嘛，对不对？ 对，就是单一颜色，虽然也很漂亮，但是现在真的是各种颜色都有。 真的，这个月季呢，花姿非常的秀美，花色现在绚丽到7个颜色了。 对， 常开不败是北京市花之一。 哦，北京市 花，哎，北京市花不菊花吗？ 无论是在城区道路两旁的隔离带，还是在金边绿地当中悄然盛开，月季早就融入了京城百姓的日常生活。 好想挖一个。 对，啥？ 那是不行的。 对对对，保持生态平衡哈。 是的。 成为京城一道亮丽的风景。我们往回倒啊倒啊倒，倒到09年起，北京开展全市规模的月季文化节，至今这项活动已经成为居民文化生活当中的重要内容。 是的，月季花还特别的好养，可能当年就觉得哎呀这个花太好养了， 是是是， 就长了这么多，不如我们办个展吧。 来办个展。哦， 对，嗯，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花卉产业处副处长陈俊奇介绍说，今年北京月季文化节上，市民可以在北京世界花卉大观园， 没去过， 北京植物园 去过， 天堂公园离你近啊，北京国际鲜花港 去过， 是的，世界月季主题园等12家单位的月季主题展区，尽情欣赏香水月季、风花月季、壮花月季、微型月季、藤本月季、灌木月季等众多的月季品种， 2300多种。 哇，你就分吧，真的是竞相开放，争奇斗艳， 味道 你的，对，你的花盘大，我比你还大，我开这么大， 是的，各取所长哈。 嗯， 而且为了增强月季知识和文化的普及性呢，今年文化节还重视互动性和科普性，每个活动都注重互动性啊。咱们举个例子啊，北京植物园这个地方将开展月季栽培养护专题讲座，举办月季文化与历史的展览，还将赠送啊，你赶紧去那边了。 哎呦我的天哪，我得去，这是北京植物园是不是？ 100盆月季给社区居民。 好好啊，我 挂片了啊！ 对，我跟你说，这个不能抢啊！我的，哎呀，扎死了！ 其实不单单在这个植物园啊，像陶然亭公园、大兴的这个魏善庄镇的，都有一些不同这个大型和小型的主题月季。 我还是看看有没有人扔月季，我捡一颗回家吧。 这个据统计啊，北京月季文化节举办10年来，展示月季的数量、品种都大幅的增加，每年游客接待量大概是500万人次。 哇，看来这么多人同好， 经济收益增长大概是10倍哈。我想接下来的19年、2020年一定会不同的月季推出出来。 对，像科研人员他培育新的品种的时候，哎，他发现哎，他培育的出一个小月季开花了，你说那是什么样的心情？ 喜悦。 对呀，哎呀。 第三条，啥东生辉的事儿？ 哎，济南。 济南，济南怎么了？ 济南正从门票经济向旅游产业经济转型， 非常好。 非常好啊！今年五一假期提升后免费开放的济南国际园博园，迎来了超过20万的游客。这个数字能与园博园9年前开园的时候媲美了。去年元旦就开始免费的大明湖，也是已经交出了人气答卷，连续2年五一客流都比免费前要增加了数倍。那从门票经济向旅游产业经济转型的过程当中，济南已经看到了旅游业发展的新希望。 是的，经过了近4个月的提升之后，今年的五一假期前一天，一度设施陈旧的济南园国际园博园迎来了重生啊！为什么呢？这3天的客流量累计超过20万，其中小长假第二天4月30号有8.7万人次入园，比09年开园的时候还要多，刷新了开园以来的单日游览的记录哈。那相关负责人也是非常的开心哈，这个就是乐开了花。 啊，乐开了花。对，在济南啊国际园博园这个有限公司负责人的记忆当中，哎呀，这个2年的时间可是入园的人数激增，从10000人次到8.7万人次，这是翻了多少倍啊？ 是的，是的。 对，但是呢，虽然说这个人气是回升了，但是经历过园博园开园9年间人流高峰与低谷的张博就是负责人，现在很冷静， 很冷静， 对，很冷静，因为他呢在和他的团队思考园博园的持续这个续客的能力，就是可持续发展。 是的，是的。 说这个新鲜劲儿过来之后，你这个人流量如何还能需要进一步的加控啊？ 是逢人。 对，那个时候的人流量呢，才更能说明这个园博园免费后景区本身的吸引力。 来不了了。这个就说明啊，他们想持续发展，良性的循环。就比如说我们来了， 你得制定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措施， 就像我们的节目一样， 对 不对？来过的嘉宾还想来， 对，还想来， 对不对？ 是。 其实我们就是可持续发展，就是合理的分配资源，而且要制定出相应的措施和得体的这个园区的维护和更新是很重要的哈。 是的。 时间来到11:44，第四条来自于这个违禁品的事情哈。 哦，这个我们得提示大家了啊。 中国领事馆呼吁巴西啊，赴巴西的中国公民勿携带违禁品出入境。 对，不管你是 带出还是带入都是不行的。 了解一下。 对，据中国驻巴西圣保罗总领馆微信公众号的消息，近日领区内再次发生中国公民涉嫌携带违禁品入境被拘事件。对，根据巴西法律规定，严禁携带枪支弹药，包括可用于组装枪支的配件、动植物及其产品，使人成瘾的麻醉品、精神药物等违禁品出入境、一经发现，携带者将面临相应的法律制裁。那驻圣保罗总领馆提醒赴巴的中国公民务必要遵守巴西的法律规定，切勿携带类似违禁品出入境，切勿贪图小利替人携带不明的行李。 是的，一定要牢记这些规则哈。 对， 第五条呢，这个有些地方啊没钱印票，因为印票呢，于是委内瑞拉这个地方呢，地铁免费的。 啊，这个没钱印票。 近日，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地铁闸门全部开放，200万市民可以免费乘坐。 妈呀！ 然而他们却并不会因此感到开心。 为什么呢？ 据广播电台12号报道，可靠消息称，加拉加斯地铁免票的原因，竟然是因为地铁公司缺乏印票的原彩票。 你能不能改成这个电子收票啊？ 经济形势应该十分糟糕 啊。对、报道称，委内瑞拉当前经济形势真的是十分糟糕。一位市民表示说，首都地铁系统已经老化了，常出现机械设施故障、空调系统停运等问题。现在呢，虽然地铁免费，但实际情况呢，确实是无法出票，这更加糟糕。地铁每天都有损坏，乘客却越来越多。在不久的将来，人们会发现没有地铁了，那个时候加拉加斯将会全面瘫痪。 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哈。 对， 就像一部电影一样哈。另外一位车房者说呢，这个地铁票价过低，地铁公司入不敷出，连印制车票的本钱都不够，更别谈在里面工作的他们的薪水和维修保护地铁的费用了。 对， 一系列的连带反应、 这个、是的是的。其实这个我们不能单从一个方面去看待啊，觉得哎呀地铁免费啦是不是很好啊，但实际上它背后反映出来的问题是一连串的。 是的是的，希望呢有钱印票，我们按票进场，而且空调一边没事就断了哈。一起有序起来啊，委内瑞拉加油啊， 加油。 时间来到11:46，马上有请我们的特别大来宾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这真的是有气场的音乐哈。 嗯， 我们要走进这个我们了解的但是没去过的地方，马耳他。 对，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子怡和子秋，欢迎。 对，子怡来了。 子秋欢迎。 子秋 一看就是一好学生。 是的， 就是我们觉得就是我们会为我们出国最重要的一门语言，除了我们的普通话，就是英语哈。 对， 英语特别重要。在马耳他，他们的英语交流怎么样？先说说。 他们难道不说意大利语吗？ 对，他们会说吗？ 他们都是说英语 啊。 就是、 那还好。 交流很，就是每个人都会 说 流利的英语。 对，因为他们的母语是马耳他语和英语两种语言。 哦， 从小就学。 他偏什么样的口音？应该偏英 式。英 式。偏英式，那不挺帅的吗？ 对啊，挺好的。 哇， 人家那个就是英语是相当于咱们的语文课。 是的，非常非常好啊、其实我们今天了解马耳他呢，就是很多人老说马耳他、马耳他，就光嘴上说，到底怎么去玩、怎么好玩，我们应该是只能通过网上的资料看一看哈。 对， 我们也是搜了很多很多。现在我们的听众其实真的是，我跟你讲， 藏龙。 哎呀，这个听众啊，真的是哪儿都去过， 哪儿都去过 啊、嗯，就没有他们就是挖门盗洞走不到的地方。 然后呢，我们这个叫彭海辰、嗯，他说马耳他有个叫做周日的鱼市，买新鲜便宜的水果，海鲜相当宜人。有没有去过这个鱼市？ 去过，就玛莎施洛克的鱼市。 对对对， 玛莎施洛克，我还怕读错了 啊！ 管他萨克斯， 萨克斯。 玛莎施洛克的周日鱼市， 嗯，景色非常漂亮， 是不是？ 对，然后那个还有妞妞， 妞妞 说马耳他一个意大利南部的超级小国， 哦， 照片是首都瓦莱塔，有几分像旧金山，他觉得，然后都是这样倾斜的路，只是瓦莱塔小很多，路也就更狭窄。 首都去过吗？ 是这样， 嗯，去过很多次， 很多。是什么感觉？真的是小旧金山吗？ 我觉得我没去过旧金山， 哦， 我觉得不像。 有大桥吗？ 没有。 哦， 有小桥。 有小桥。 嗯， 那你的感觉，这个地方瓦莱塔是什么感觉？它是现代吗？ 不现代，它很古老，它基本上是马耳他最漂亮的一个地方。 哦，怎么漂亮？一会儿给我们具体形容一下子啊， 嗯。 看我们的听众，还有就是小海大海里的小小小虾米说，马耳他的街道感觉像走入了盗梦空间。怎么形容这句话？盗梦空间。 它很古老。 哦，很有层次感， 嗯， 不像 不是那么简单，是不是？ 对，就是中世纪的那种感觉， 中世纪的感觉， 嗯， 像我们的这个听众藏龙卧虎哈， 对， 这海鲜市场都去过。今天我们要就说说马耳他，真的是世界上几个最小的国家之一，它被称为地中海的心脏。如果北京的朋友要到达马耳他这个国家的话，嗯，子秋，不能直达，是不是？现在 对，目前没有直飞， 得转。 对， 哦， 得去其他国家转。 怎么转？是不是有很多国家可以去转？ 很多国家，我当时是从迪拜转的。 哦，迪拜 哦，迪拜可以转到马耳他， 土耳其，然后欧洲的其他国家都可以转。 哦， 那从迪拜转的话，大概多长时间到达马耳他？嗯， 我是一共用了20来个小时。 哎，也挺远的。 是直接可以飞到它的首都是吗？ 嗯，其实马耳他很小。 哦， 对，相当于还不到朝阳区那么大。 哎呦，我的天哪！那我们就直接飞到马耳他就可以了。 对对对， 就是一个机场。 哦， 对, 对, 对，就一个机场。 哦，懂了。 嗯，那个机场是不是像南苑机场那么大呢？ 南苑机场 差不多吧， 差不多。 我去过一次南苑，觉得好小啊。 我没去过南啊，是很小吗？ 就南苑嘛，然后就， 哦， 真的差不多。 是不是行李取得很快？出来就是哦， 对，出来就是。 那差不多是吧？了解了解了。马耳他呢，一年四季的温度我还是了解了一下，看了看哈， 嗯， 冬天最低气温10度左右。 嗯，也就十几度， 对吧？那一年四季的感觉，你觉得哪个季节去马耳他最爽？ 嗯，我觉得一年四季都可以去。 哦，那就不同的风景咯。 对， 那你最爱哪个季节？应该每个人都有最爱的季节吧，对不对？ 嗯，我觉得我去的时候，哦，这个季节最好，4、5月份吧。 春夏、 嗯， 春末夏初，差不多。 差不多。 哦， 对。 那个时候的马耳他什么样？感觉给你的？全国都是绿色的，就是花，各种花，海洋。 嗯，并不是，马耳他， 哦， 它是一个岛国，它的那个， 哦。 哦，地都是石头， 石头， 所以它的植物呢不是想象的那么多。 哦， 它长得不是月季，是苔藓， 盗梦空间嘛。 对，是那个地刺啊，嗯，什么那什么 仙人掌 啊，对，仙人掌什么的。 它是那种石头的地哈。 对，因为它是纯海岛的国家。 哦， 纯海岛，但那它有沙滩，海洋 它有沙滩，但是它的沙滩也不是那种很细的。 哦，很粗犷的那种的， 嗯，稍微有一些粗。 哦， 我知道了，它可能 城市海滩， 对，城市海滩会多一些，嗯，不是那种像我们度假型的东南亚海岛。 不是那种，对。 哦，哎，那马耳他给人的感觉还真是不太一样， 挺神秘， 对，挺神秘的 啊。 马耳他，它如果要是用色彩这方面来形容，它是多彩的呢，还是单一的呢？ 我觉得是蓝色的， 哎， 蓝色的。嗯， 我爱的蓝色的黑呀！ 怪不得从土耳其转蓝色的土耳其到蓝色的马耳他， 是 哇！ 蓝色除了大海蓝天的颜色，它们的建筑物啊，建筑 是黄色的 哦。 那， 建筑是黄色， 体现在哪儿呢？这个蓝色， 蓝色就是你，因为马耳他。哪哪都有海吗？ 哦， 就是说，就是你随便走在边路边上啊，就是海。 哎呀，咋 就是蓝色？ 我的妈呀，走在路边上就是海啊！ 就全是海滨公路呗。 哎呦，我的天哪！ 哇， 哎，这个路这是海水倒灌的。 哎呦，这。那生活在那里的人民居民真的是非常的幸福啊，指数是 好惬意啊， 超高。 那我就在想，在马耳他，因为它在意大利的南部嘛， 对， 属于地中海气候，对不对？ 对， 常年一年有360天，可能不下雨都是天气晴朗的。 那我 是吗？ 那我就有个推断了啊。 啊 啊，那个子秋你好啊，我是这个节目组的这个 周驼， 啊，怎么定义我呢？ 行李使者。 不是，我拉的是天使旅行箱 啊，那就是天使旅行箱使者。 我就想问一下， 天使旅行箱代言人。 地中海气候是不是常年晴天？那意味着阳光很毒辣呀，那边。真的， 差不多一年360天的话，有300天都是阳光。 哎呀，好棒啊！ 好棒啊！ 阳光。 那你说，在这样的一个天气里面，随便找一个路边的咖啡馆，然后往那一坐， 对， 是不是超级享受？ 一道风景、啊， 而且人是不是很少在那儿？ 人不多， 人不多。 哎呀， 去到那边的中国的游客， 尤其是中国人不多。 哎呀、 啊，中国游客还没发现那儿呢。你看朝阳区多少人？ 我们这么一说、想必大家也会主动去了解一下。 是的， 一刷十，十刷百。 是的，你快拉好你的天使旅行箱，我们走啊！ 恰恰吧。阳光灿烂，然后呢又特别的惬意。中国的到访者不多，那其实是不是欧洲的朋友去的很多？后花园吗？ 欧洲的后花园吗？ 你看人家会选地儿吧？ 欧洲人去那儿度假。 我在想哈、如果一旦被称为什么欧洲的后花园，这个地方。一定消费应该不低吧？ 好的推论。 嗯， 那边的消费跟北京比的话，子秋什么个比法？ 跟北京朝阳区比的。 对，跟朝阳区比。 稍微还是比北京要贵一些吧。 你看看，比朝阳区要贵。 但是它在欧洲算消费比较低的国家。 当然了。 真的吗？那假如说跟意大利比的话， 意大利呢？ 应该没有意大利那么 贵。 澳门 那其实还是可以的。 我们的子秋不单单在马耳他待了，而且去过很多欧洲的国家，都去过哪个？我们列一列好吗？ 我之前有一个梦想，就是周游欧洲。我通过在马耳他的这个 学习行涯、 学习和生活、我基本上实现了这个梦想。 我真的是给你掌声。其实我也有着同样的梦想。 那子秋，你的行李给我吧。真的呀？ 哎，你就叛变了你。 梦想，说是梦想。 对，梦想就是周游欧洲嘛。 欧洲啊， 对， 欧洲很大， 很 多国家呀、 很多国家。 对，其实有好多。 东西南北。 对，你要是把每一个国家 都走遍了， 没有走每一个。 大概多少？ 十几个国家吧。 我十几个也够了，就是十几个。如果你要是深入去玩的话，我觉得也很爽。是在那9个月的期间去玩的吗？ 我就利用周末呀，或者放假的时候去。 真方便哈。 对，很近。它欧洲的联航也很发达。 联航 特别便宜机票。 怎么个便宜法？给我们形容形容。 几百块钱人民币吗？ 几百块钱人民币。 就到达一个国家了。 对。 而且好多国家之间还有陆运，还可以坐那种 他们的高铁。只要你到达欧洲大陆之后，都可以坐火车呀、大巴呀，都非常方便。 哎呀，真好！你看扎心了吧？ 发指。 对，你看我从马耳他去个意大利，走个海上隧道什么的。 太近了，去意大利，对不 对？ 我去 西西 里一待。 对，去西西里感受一下西西里的 海岛。 对呀、同样都是美丽传说。然后你再从西西里再飞到米兰，然后再往上佛罗伦萨，然后再去什么？ 子秋啊， 罗马 打卡了 是 过来打卡了，快点。哎呦，好让人羡慕的旅行， 真的好让人羡慕， 又学习、又可以去了解世界的美丽，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 还有9个月时间， 那还同样，咱们节目组整个都需要， 好吧？ 9个月呀、 在 马耳他真的是游遍了马耳他方方面面的东西哈。其实我觉得这个子秋是非常稳的一类姑娘，那很稳定，你看她很稳定。 但是 对， 我是觉得子秋虽然说你表面看她很稳定，她内心一定是汹涌澎湃的那种。 是吧？几月出生的人呢？ 9月。 哎呀， 九月 。 九月吗？9月。 慢慢了解。我觉得下半段呢，我们要好好了解一下，比如说菜市场是什么样的，鱼市 的、 海边的这个城市，还有首都，还有去在几个城市的不同的感觉。 对， 白天的马耳他饮食怎么样？晚上是什么感觉？作为游客来说的话，如果仅有几天的假期，哪些地方必须要去打卡的地方？这是我们第一次要去了解的最基础的东西。对吧？也希望呢，子秋下半段呢，以一种我们朋友聊天的方式，介绍不一样的马耳他。 好。 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薇，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 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南转东风二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见阴，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 哎呀，这个唱歌的时候忽然班儿挺卡壳的， 你感觉是？你说唱歌时就要飙高音，刚上去， 你知道为什么卡壳的吗？ 啊， 他走着走着看到一处漂亮的风景，停住了。 哇！ 哎呀，紧张啊！ 哎呀，紧张！哎呀，这什么地方？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周二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天哈，这一天呢，我们都会开会，就总结一下哈，这个过程哈，希望大家好好总结我们的 schedule， 去马耳他安排一下行程哈。 我也想去，我需要9个月的时间。领导说，那你去吧。啊，不要，我还是要工作的。 好好工作，犒赏自己哈。 是的。 今天我们要跟着我们的特别大来宾袁子秋去美丽的马耳他。子秋，再介绍一下你的这个工作单位，好吧？ 来，我们介绍一下。 我现在就是在英孚教育海外部工作。 哦， 嗯， 就是游学的一个机构哈。 对，其实这个最初呢，也是因为自己去游学。 对。 然后9个月的时间在马耳他，顺便呢，利用节假日啊，还有这个周末，把欧洲他想去的一些地方和国家都玩遍了， 令人十分的羡慕哈。当然学习为主，当然旅行也是我们，就是因为我放松之后才能更好的学习知识嘛，对不对？ 对。 那先了解一下马耳他这个国家，因为学习嘛，它有大学吗？就是马耳他大学吗？就 最出名的是马耳他大学， 还有大学哦， 马耳他大学 在首都吗？那个大学 不在 首都， 对， 郊区。 其实马耳他整个可以算作一个城市 哦，这它也不大， 它这些城市可以叫做这个区那个区。 啊，我知道了，朝阳区的各个街道。 对，了解啊。马耳他大学的校园是什么风格？得给我们形容一下，因为了解了。那个当然我们知道，就是 校园它都是靠着海嘛，是不是？ 9个月的时间去了很多的地方。刚刚我们听友说的是那个周日的市场，那个名字叫什么来着？ 马沙士洛克。 因为我其实欧洲的山我们介绍过很多， 对， 马的非常漂亮，灯光、 特别好看， 对呀，干净的，就不像菜市场。这边是不是也一样？于是， 就像有点像咱们的菜市场 啊，有点像咱们的菜市场。 它整洁度呢？什么样的规模呢？ 规模很大，非常大，卖什么的都有，卖海鲜啊，卖日用品，卖水果、蔬菜、花。 它那个水果是不是都是按颜色给它码好的，然后装到一个 非常漂亮是吗？ 是这样 的吗？还是很自由散漫的放的、 嗯、自由散漫，有点像咱们这儿。 他们那个国家、 哦、他们比较随意。 对了、嗯、他们不像欧洲那些市场是吧，是吧， 是，反正我记得去西班牙那个老市场的时候，哇，全都整得可好了、嗯、 他们我这么理解更生活化一点，因为没有那么多游客，对不对？ 游客其实很多，但是因为马耳他他自己是一个纯海岛，他、哦、不产这些特别多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水果，它、嗯、其实是不是自己产的， 哦， 都是进口的， 对，都是从欧洲其他国家进口， 嗯， 进口车厘子78一斤哦， 贵不贵啊？ 贵， 哎呀，太吓人了，来一个， 来一个，有一个不卖，一斤起， 来一打，那个。因为靠着海嘛， 嗯， 海鲜的价格是不是相对便宜一点呢？ 相对还可以， 是吧？ 嗯， 你曾经作为一个就是买客顾客去光顾很多次是吗？ 你去过几次？ 去过几次？ 嗯，然后自己做饭， 自己做饭， 对 啊，自己做饭， 嗯， 哇，哎，厨艺怎么样？ 你的感觉？ 我们在那儿吃过一次火锅， 是在当就在那个菜市场啊？ 哦、不、哦，就是附近的 买的采的东西， 买的原材料，自己带的火锅底料是吧？ 那块有中国超市、亚洲超市， 哎呦， 太棒了！亚洲超市，那就是不仅有中国的，还有日本的、泰国的等等， 日本、韩国的、哦、这些的调料啊什么的都有卖的。 买点咖喱，还能做个咖喱龙虾什么的。 中国的车厘子吗？ 来一斤。对不起，我们那不叫车厘子，我们叫樱桃啊。 亚洲超市那很好啊，大家可以去采东西。你说吃火锅是在商店里啊、嗯、餐馆里吃还是自己 家 里？哎，好有人气啊、哦、 是你们学生住的公寓是吗？还是 我当时是住在寄宿家庭 啊、哦、 住在当地人的家里。 留学时候寄宿家庭的， 对、嗯、他们是不是对中国的火锅很感兴趣？ 很感兴趣，无敌了、嗯、 但是那个火锅是在其他同学的家里吃的啊、 哦、不是他们家， 他们是生活在那 儿。哎、哦、说说当地的爸爸妈妈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节奏吧，他们的家庭什么生活节奏？早上十一点的闹钟刚响， 他们 不喜欢闹钟。 像我那个寄宿家庭、哦、他是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孩子， 哦，妈妈带一个孩子， 单亲， 哦，单亲家庭。 但是呢，他的孩子教育的非常好， 嗯， 然后他自己每天特别早的起来就去 跑步，就是妈妈是吗？ 沿着海边跑一圈。 哎， 我觉得他们其实欧洲人啊、包括就是欧美人， 对，生活习惯 很规律，对、 嗯，非常注重 健身。人家是真的每天早上不管有多困，然后要起来跑步。 为什么？然 后我就是哎呀，困死了。 我有一个感觉，我如果去休假的话，等等啊，因为我们休假是接播很快的，周五下的直播，周六我就走，类似这样的话，周一在周六有直播，就当我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你一定是晚上。 我不是，我很早就醒了，我也不困， 啊、 我也会去跑步。嗯，就是感觉就是心情 就人在旅行当中 放松了， 对，我会觉得一天、嗯、我总感觉不够用， 对， 然后呢我会很期待，就你怀着一颗期待的心，我根本就不想睡觉。 是的是的、哦、他很早就起床，那小孩和你是一般什么时候醒来、嗯、他们都做些什么呢在家里的时候？ 嗯，他们一般早上他健完身回来、 嗯、 然后他就带着孩子去上学了。 开玩笑， 他就出门去工作了。 哦， 哇，工作， 对， 那你就开始去上学读书那种。 对、哦、我们就开始上课了。 嗯、哦，这个寄宿家庭我们了解一下。 对， 是中午还回家还是我下午再去？ 中午不回家了、 哦、下午。 他们工作很忙吗？不是说这个马耳他节奏很慢吗？ 对， 但是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一摊事 儿、 啊、 嗯，对， 哦， 比如说他是开店的呀， 对对，开健身房 的，对呀、啊，开一个小咖啡馆什么的，他得去给人烘焙呀，顺便跟人聊天磨豆的时候，是不是？ 晚上大概几点你们会聚合在一起、啊？ 嗯，不一定，看自己、 哦。 比如说我今天晚上要是有别的事情，我就不回家了。 啊，就跟那个妈妈说一声。 哦、对，我跟她说一声，我不回家了。 这个妈妈年纪应该也不大吧？ 其实，四十多吧。 哦，四十 多， 对，挺好的、嗯。 就中年女性嘛。 对 对 是的。 那你们交流就是完全没有问题。 用英语 、 嗯。对。 那比如说，像如果要是寄宿家庭的话，去住到那儿可能。跟当地的就是说这个家庭的主人会交流的并不是那么多、 嗯、 或者说可能大家会有一种很客客气气的感觉， 有吗？ 会有这样的吗、 嗯、但是我们家那个房东人非常好、 哦、 他会主动跟我们聊天，尤其是有时候晚上我们会坐在一起吃饭、 哦、 他就会问起我们这一天的学习啊，对 啊、 嗯、 啊，真的不错、 妈妈被人欺负了。 妈妈说谁 就是料家常的方式，让我们觉得这个家很像一个自己的家庭、哦、哈。 对 对对， 营造的 氛围 都 非常好。 是是、嗯，这个了解了工作和学习的这样一个好的环境， 嗯， 得出去溜达溜达，对不对？带着我们去马耳他走走哈。 是的， 刚刚了解了鱼市场什么样的感觉哈。 嗯， 下一站我们要去哪里造访一下啊？ 嗯，马来塔。 马来塔 是必须是首都， 首都， 首都是那个朝阳区的一个街道， 对 对， 老城区的感觉、嗯， 对， 全都是黄色的屋子， 黄色 的 楼，对， 它有多老呢？你感觉 对啊，那些屋子什么感觉？什么构造的？什么样？ 就是那种中世纪的那种建筑， 欧 式的那种。 好棒啊、 街道有些窄、然后有坡、然后呢尽头看到大海， 我太喜欢了，我的天哪，这不是我梦想当中的城市吗？ 当然卸掉了，慢点慢点、 真的很美， 好美啊、你想想吧、就人又不是那么多， 对， 窄窄的街道， 而且夏天的时候一定种满了鲜花，对不对？ 每家阳台上都会摆出来很多鲜花， 你看， 然后还有一些旗子，尤其是到一些节日的时候， 旗子啊， 他们会挂出那种装饰的东西，哇，非常漂亮。 旗子是不同颜色的旗子， 他们会一年有好多节日， 就像这个我们装饰那种节日里面节庆用的树上面挂的东西， 对对对，就热爱生活的表现了， 对， 是吧？ 活动很 多，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那个这些小小的街道里是住户还是就是商户比较多呢？就是在这个 一层基本上都是商户， 还有两好几层呢， 他们都是楼 一层是商户， 对， 二层三层是住户是这种的商户就是我们可以作为这个就是观光游览，在这些小的街区里溜达， 走来回走， 对，我觉得这个都特别闲适了，就是在那种 很地中海， 对，真的很地中海，一线天嘛，就是那一个小小的街道，然后尽头是大海， 对， 然后有阳光洒进来。 子秋在笑，笑内容里面包括什么？ 他在想那个 画面，想象回忆。 你回忆一个场景吧，有没有难忘的场景？跟当地人聊天啊，记忆买东西的场景，砍价，哎，能砍价吗？能砍价吗？ 可以。 可以砍价是不是？ 对。 马耳他这个国家比较有一些什么样的产品、土特产、local 的东西有吗？马耳他那边 其实就是他们的那些，他们有一些骑士的那种纪念品啊， 骑士，对不对？ 对， 我看到了，我们朋友说有说到骑士 团， 骑士 团， 对，骑士团， 对 对对，那 骑士团是不是很帅气？他们也都是穿 着 那个， 他们有各种盔甲呀，骑着马呀，然后到处都能看到这种的小纪念品、小摆件， 好可爱哦，我最喜欢这种了。 是是，挂在地上，挂在屋子里哈， 是啊， 是非常非常帅气啊， 对，非常的帅气。 刚到了说了，比如说那些就是这个首都肯定会有一些什么吃饭啊、饮茶呀、喝咖啡的地方，那咖啡馆一般都在什么样的区域当中啊？就是这种城市街道之间还是特定的区域当中？ 每个地方都有， 零零散散都有， 对，零零散散在路边上，外国人特别喜欢在外边 室外 喝点什么，聊聊天， 真好啊。 他们那咖啡是 小一 小 杯，应该 小杯， 小杯的哈。 对， 而且好像他们，我感觉就是去欧洲，就是你每一家咖啡馆，他做的可能味道都不太一样，但是都很好喝。 对，然后还有自己的甜品 啊， 甜品很好吃。 是的，他那个甜品能给你做出各种各样的。 马耳他的甜品的甜度和奶油度的配比，你觉得是什么感觉呢？ 偏向意大利的那种感觉吧。毕竟离意大利很近。 是 的，意大利的风情，我觉得就是整个地中海国家，我是没有去过意大利，但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向往。 是的。 对，马耳他就给人一种哇，真的好闲适的感觉呀。 你在这边一直勾勒这个非常浪漫情绪哈。我作为一个这个 行李使者， 天使旅行箱啊，有多够的啊。然后啊，就想问一下那边的交通状况怎么样？是没有地铁、 没有地铁， 那一切都是靠走啊、公交， 公交和走。 那泰克西呢？ 泰克西 也有 泰克西 但是我觉得就是马耳他，我总感觉这么小的地方，它用不着泰克西，就直接是 需要打车吗？ 有时候还是要打车。 它谁有 城市？区也很大， 谁是要城市的对吧？一堵堵俩点， 因为它公交车基本上15分钟啊一趟，20分钟一趟所以有时候你要有急事只能打车。 也是，对对对， 打车的价格贵不贵？起步价跟北京比是不是要贵一点？ 贵 贵 打车很贵。对，但如果要是游览的话，我们没有什么急事儿，那就是 溜达嘛。 步行是最好的， 可以 骑自行车可以吗？ 因为它都是山路，它骑自行车很累。 容易颠簸，对不对？ 就是上坡啊那种费劲的感觉。 他们也是有，因为私家车开的时候停车，他们是单行道多一点还是？ 他们是反过来的，那个驾驶是英式的那种。 有没有自驾过在马耳他这些天？ 没有 啊，没有机会。但是租车也蛮方便的，比如说， 对， 因为有海滨道路，我觉得很适合自驾，一些朋友感觉一下。 对， 是不是很长？内涵很长吗？ 还好吧， 还好吧， 对，不大。 因为我总觉得就是因为马耳他是四面环海嘛， 对， 就是你在一个地方走着走着，可能一条路走到尽头 就是海， 然后再走回来另一条路走到尽头又是海， 对， 对我总觉得这种就是特别。特 特别好，然后那它海边会有一些设施，比如说一些小酒吧呀，或者说一些小 咖啡厅， 都会有。 而且马耳他的海特别特别的蓝， 真的吗？那它也有一些，你说这么蓝的海，我们可以出海吗？ 可以， 海钓啊， 都可以， 浮潜这些也可以吗？潜水、 钓鱼， 哇， 出海， 有人在那冲浪吗？ 没有浪 啊，没有浪啊，很平静。 它要不然就是平静的浪，要不然就是大浪。 哦，但是大浪 人没有中间值 啊，是的，那个大浪过来的时候你还不能冲啊。 嗯， 对，哎，我觉得这个很好，关键是能潜水。你说这个这么蓝的海啊，天哪，好想去 潜水圣地。 我在分析啊，因为自然资源维护的很好，去的人又不是那么多，因为珊瑚如果在近海的话，如果人下去的话，踩珊瑚就会不自主的把它踩死，那人又很好哦， 对， 有浮潜的资源。 我突然间想到，那有没有，既然说是欧洲的后花园嘛，然后好多人在这度假，那是不是酒店资源也很丰富？你有了解过吗？ 对，那有好多特别豪华的酒店。 是吗？都在海边上吗？ 对，就在海边上。 怪不得。对，那这个地方确实是一个度假胜地哈。 对， 但是作为你来说，就是在那儿待着嘛。其实像欧洲的一些国家，尤其是小国，你比如说像梵蒂冈，虽然它小，可是它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大教堂。那马耳他 也有 吗？ 就在瓦莱塔。 它是个什么风格的教堂？在瓦莱塔？ 哥特式。 尖尖的，你有去过吗？ 它那个教堂里边非常的金碧辉煌。 是吗？ 就这一座还是？都各式各样， 很多教堂，但是最漂亮的就是在首都瓦莱塔的这个教堂， 里边金碧辉煌。我们游人坐进去的话，免费可以入 10欧元， 十欧元就可以参观， 对， 可以拍照吗？在里面 可以， 可以的， 漂亮啊！ 他们有仪式吗？这个教堂现在就是供参观游览，还是比如说有什么换旗啊？有没有这些？都 没 有了，就是一个教堂， 对 啊。白天的白天的这个马耳他，其实我们的感觉就是海滨城市嘛，青岛啊那种感觉。我想到青岛是，当然青岛更发达一点，因为更洋气，又中世纪的街道啊。我想到八大处那个地方 啊， 到了晚上的时候，马耳他是什么样的？ 很热闹， 很热闹， 因为他们酒吧非常多。 来着了，我就喜欢这种热闹的地方。 这个酒吧是有一条街吗？还是 一条街 、在哪个地方？首都还是 在？离我们那个学校比较近。 哦，什么地方呢？ 在圣朱利安。 圣朱利安，有听上去好洋气的名字。 对，就跟我们的工体是一个区域差不多哈。 大概 那是一个仅次于马耳他马那个 瓦莱塔 的地方。 哦，城市， 城市，它都是以城市来那个划分哈。 对 对， 这个城市的风格跟首都不一样吗？ 也很近，其实 也很近，多近呢？这俩地方离的？ 坐公交车 20-30分钟 吧。 公交车20多分钟，是，这不就是城区到通州的距离吗？ 好近好近 啊！ 夜生活这边比较的快乐哈。你有去感受过吗？ 他晚上的人比白天多 啊，大家都出来了，白天 出来 一天了，对， 特别多。 白天他们，我觉得应该也是起得很晚那种，11点多才吃早饭。差不多这种生活节奏， 是的， 然后到晚上就嗨起来了。 对， 那酒吧的风格有动的有静的都有吗？还是？ 不一样，它有的，比如说那一条街上，全都是那种动一些的酒吧。 咚刺打刺咚刺哦， 对，它有一些动的酒吧，然后它那个好像很多欧洲的那种，它分的也不是很清晰，就不是说大家啊都来，你就只能喝酒或者说是这个聊天或者这个跳舞啊什么的。它有的是不是也可以是餐馆，然后也有这个在 都有各种各样的 配的哦。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好的，而且各个酒吧的装饰的风格应该不一 样 吧？ 你有没有去过？ 去过， 感受过是吗？跟同学们一起是吗？ 对，我的好多他们外国同学都喜欢去， 是吧？ 对，你不想去，他也拉着你去， 走吧。对，然后就看， 你戴耳机听音乐。在酒吧里的他们有没有当地的酒比较有特点的？马耳他有吗？威士忌啊，鸡尾酒会有吗？甜酒 都有 啊。 但是也都是大家就在我们这儿也能喝到的款，还是他们当地的？ 对，当地特色的 应该都能喝到 。啊，那说到吃饭呗，对，因为刚刚说早饭、午饭和晚饭，你说吃到过中式的火锅，在马耳他有没有地道的他们那边的一些风格的饮食？你会有感觉吗？是什么风格的饮食？ 偏意大利， 还是偏意大利？ 有披萨、薄饼什么的？ 对，像披萨呀。 意大利红烩 面啊，就这种 啊。你说吃到了中式的，因为有亚洲的超市，有没有 中国的餐馆， 有中餐馆， 有， 但是那边的中餐馆就真的是很一般了 啊。 哦，大家就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啊。 是的， 对。哎，那刚才你说就是有同学在那边生活和定居了是吗？他们在那边 会认识一些在那边生活的中国人。 那你有没有跟他们交流过，就是说他们是怎么想的呢？就是在那块儿，就是 好多是 什么契机 或者 工作。 也是为了学习 哦， 长时间在那边生活 哦，是这样的。对，其实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棒啊，马耳他整个给人的感觉都是虽然小但是很有味道。 嗯 嗯， 对。嗯，去过的马耳他附近的国家，因为你这九个月都去过吗？ 对。 还有哪些国家你去过，我们说说。 最那什么的就是意大利了，是吧？ 对，意大利去过好几次，法国去过好几次。 哦，法国， 德国， 法国也很美。 嗯， 意大利、德国、法国这三个了。 对，但是我觉得欧洲最美的是瑞士。 啊，瑞士， 你还去过瑞士？ 嗯， 瑞士好贵啊。 瑞士贵， 瑞士真的很贵， 但 是 很好看， 很美。 嗯， 对，从法国再往上不就是瑞士了吗？ 对， 离得也很近。嗯， 这是分什么去？就是周末去的还是？ 就是周末，基本上都是利用周末就去一个城市玩一圈就回来。 啊，一个人。 和同学们， 和同学们，你看同学们真的 是非常好，有中国人，有外国人， 嗯， 大家一起玩，我觉得很好哎， 对，特别好那个感觉。 哎， 我想问现在同学们，他们就是去到比如说欧洲其他国家，像意大利啊、德国呀、法国呀、瑞士，他们怎么选择居住的环境？你们是一起商量吗？还是 对你们是住民宿还是 住 酒店还是怎么住？ 就是基本上就是怎么经济实惠怎么 学生 怎么来， 青旅啊、青年旅社什么的。那瑞士的住宿是什么样的？你们选择？ 嗯，也住过情侣 哦， 嗯， 住过酒店吗？ 也住，也就不会住那种特别豪华 的。瑞士的情侣是什么风格呀？瑞士的情侣， 国外的欧洲的那些情侣都特别好 啊， 又方便，然后感觉都很好。进去之后就是一堆年轻人坐在那儿聊天啊、玩啊，这种感觉特别好。 对，然后也是大通铺那种吗？ 嗯，上下铺， 上下铺哦。 这住倒是其次的了，关键是这种聊天啊、 对对对 交流、啊 嗯、那种感觉，你会觉得自己一下也能变得更年轻一些。 是的，我觉得就是跟年轻的人交流，就是心态年轻的人啊，然后呢，总会有一种特别有朝气的感觉，因为他能给你很多的新鲜感， 嗯、 可以给你很多生活上的一些启示。 是， 对，我觉得就是在外面，不管是这个游也好，还是说这个学也好，还是什么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种生活上的 体验，对，一种体验。 对， 嗯， 就有的时候可能你工作累了，有的时候我也会有这样的冲动，嗯、哎呀，我想去就是找一个地方去感受一下，去过一下跟自己完全不一样的 单纯的旅游，还是不一样的。 嗯，对，就是你在那待着， 你 得 生活在那儿了。 嗯，对，我觉得这个是短期的一个生活，还是很必要的。 对，其实我们节目呢每天倡导一个问题，就是安全出行的问题。 对， 马耳他想必治安是相当好的，是吧？ 对，非常好。我觉得马耳他是欧洲最安全的国家。 好。 晚上出去溜达， 人民也很友善， 一点事儿都没有。 哇， 就会觉得它是一种心理的感觉，你心里觉得哎呀很安全，你就随便走。 心理上安全那就最高级别的安全了。 哦、对对对，它能让你放心，能让你夜不闭户，甚至都是。嗯， 对 对， 出钱慢嘛。 啊，是。哎，可是那个马耳他的签证是怎么办？ 就是申根签， 申根签就可以了。 对， 嗯， 去过申根国家的就可以去再去哪个地方？ 对，都一样。 而且马耳他的护照也，如果有马耳他的护照，可以去欧洲随便的国家，对吧？ 嗯，对。就是申根国20多个国家都可以去。 哦， 好棒哦。 是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想听听就是我们的子秋有没有下一步旅行的计划，除了因为马耳他你是第二，都说第二故乡了哈、 嗯、 你会再选择这样的城市，还是选择不同风格的国家和城市去玩呢？ 嗯，如果下一次我就会选择不一样的地方吧。 嗯，比如说呢， 有想法了吗？有目的地了吗？ 比如说去美国吧， 美国， 哦、去美国了， 还是完，这真的是完全 不 一样的风格。对， 以前去过美国没有？ 没有。 哦、 嗯， 美国有东西，你最喜欢？ 东西 啊、 我觉得西边吧， 西部、 西海岸， 对，西部自驾哈， 洛杉矶什么的哈，这种城市去看看球赛。喜欢运动吗？ 还行。 马耳他的朋友们运动主要是什么？健身啊，打排球啥的？ 足球， 足球。 哦，马耳他居然是足球，哦， 天哪，跟中国队交流一下。 好了啊，不要提让人伤心的往事。 其实我们会觉得一个国家的生活的节奏、物价的水平、 嗯、 决定他生活幸福的指数。 对， 是不是他们的平均收入也很高，大家没有什么攀比性，是吗？会是这样吗？ 我是觉得 对，大家都很安逸。 对， 嗯， 就基本上都很安逸，经济也稳定，然后物价也并没有说，在他们的这个收入来说并没有觉得很高、 嗯、我觉得幸福指数很高、嗯、 是吧？ 对，那就好了、嗯、怎么的？ 欧洲有个版图， 嗯， 马耳他放进去吗？ 放进去，必须放进去。 有可能的话，20小时呗，飞过去看看呗，对不对？待一待海滨，古世纪的城墙跟《盗梦空间》似的。 对呀、啊，还有那个非常著名的鱼市。 对呀、啊哦，教堂金碧辉煌。 嗯， 你溜达，点瓶啤酒，在海边说说话，聊聊天。 对呀、啊，喝一杯咖啡，看着蔚蓝的海岸。 谢谢我们的子秋， 谢谢子秋。嗯， 有机会呢也叫你的朋友来我们的节目啊。 嗯嗯， 希望各位听完马耳他的介绍之后呢，赶紧规划一下你的行程哈。 是， 明天同一间时间我们再次相会在旅行好1073，拜拜喽。 拜。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满是悔恨。